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超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北部西部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1，空气质量优。来看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北京将及时公布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本市增设知识产权专业职称，九月起启动首次申报。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开设学生票窗口，迎接开学返程高峰。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将全面启动。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毅在今天举办的北京市教育双减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按照资金监管、办学许可、疫情防控、行为规范、办学标准等相关要求，持续加强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规范管理。他表示，北京各区教委将分批向社会公布已批准恢复线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名单。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知识产权专业职称评价试行办法》，增设知识产权专业职称。凡是在本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中从事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地理标志、版权等服务工作和运营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均将纳入评价范围。9月1号开始，本市将启动首次知识产权专业高级职称申报工作。知识产权专业职称设置初、中、副高、正高四个等级，名称分别为助理知识产权师、知识产权师、高级知识产权师和正高级知识产权师。记者从北京铁路部门了解到，八月中下旬开学在即，学生旅客返程需求逐步增加。为了避免人员聚集，做好疫情防控，北京西站、北京南站售票厅开设学生票窗口，方便学生旅客快速办理客票业务。本市各大火车站对所有进站旅客实行100%买健康码查验，实时监测旅客体温，加大站内消毒频率。北京西站在南北二楼大厅12306服务台处向旅客提供免消毒的免洗手消毒液，方便旅客日常消毒。南北服务台旁设置了免费口罩领取机，旅客通过扫描领取机上的二维码，可免费领到一枚独立包装的一次性口罩。不会操作手机的老人或是携带儿童的旅客可以直接向服务台的工作人员求助。北京南站加大了站内消毒频率，将候车区、站台、卫生间等部位的消毒频次由4小时1次调整为2小时1次。对轮椅、母婴候车区随用随消，每天零点闭站后还进行一次全面彻底消毒。眼下已经进入到了暑运的尾声，各地铁路出行人数增加，多个地方的火车站、铁路局也相继加强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确保出行安全。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在重庆火车站，记者看到，这里针对旅客进站、候车等各环节，进一步完善疫情防控措施和预案，严格做好测温、验码、核酸检测报告复核等工作。西安火车站组织全员每3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深圳站、深圳北站在出站口设置了核酸检测点，对中高风险地区所在城市来深旅客实施免费核酸检测。郑州铁路局通过加强摸排、统计被封控人数的方式，做好对机车乘务员进入公寓登记和测温工作，确保列车乘务工作有序进行。 在车内设施服务方面，太原铁路局太原车辆段组织随车机械师每小时对车内服务设施进行一次巡视检查，加强车厢通风换气力度，保证车内空气清新。南昌客运段的工作人员对途中正在运行的列车进行消杀，在旅客易接触部位加强清洁消毒频次。 我们在列车上加强防疫知识广播宣传，细致做好列车运行途中体温抽查以及卫生间、行李架、门把手等重点部位消毒，全面做好服务引导和疫情防控工作。 自然资源部日前公开通报了2020年查处的37个违法占用耕地的典型问题。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为骗执法，就是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技术手段，对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这37个典型问题也反映出一些地方政府在耕地保护的主体责任等方面落实不到位，有的还存在突破法律规定、非法批地、主导违法用地，甚至干预为骗执法、弄虚作假的行为。 用这个最新的这个遥感影像资料，对于整个土地为骗执法要进行一下回头看，持续的呢进行跟踪监控，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或者是填报不实的呢，可能还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自然资源部要求各地要从这些典型问题中引以为戒，规范为骗执法图班判定标准，加强数据审核把关，切实履行耕地保护主体责任，依法依规管地用地，严肃查处各类违法占用耕地问题。 近几年都把耕地保护土地执法这些情况作为我们的重点督查内容，我们督查机构也是正在组织对今年一季度我们为骗执法发现的大图班这个问题也正在组织核查，所以呢，对这些发现的问题呢，我们也是需要督促地方进行整改纠正。 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二轮第四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将全面启动，组建7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分别对吉林、山东、湖北、广东、四川5个省、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2家中央企业开展为期约1个月的督查进驻工作。进驻期间，各督查组分别设立联系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查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举报。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来看党史上的今天，1937年的8月25号，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下辖3个师，全军约4.6万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之后，党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全军约1.03万人，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9年的8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1945年的8月25号，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公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3大口号，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施避免内战和实现民主政治等为主要内容的6项紧急措施。1983年的8月25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来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你好。 哎，朝峰你好。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上午天上的云是逐渐增多的，但是呢没有布满全天， 气温呢是持续的上升，到12点的时候呢，城六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多到26度，气温最高的地方是南郊观雁台是26度，气温最低的地方是石景山是23.5度，最高的地方和最低的地方相差2.5度，这个相差还是稍微比较大一点的。那么南郊观雁台12点这个气温26度啊，比早晨最低的时候的17.4度是高了8.6度。预计中午到下午4点多云呢还是不少，但是呢总的来讲呢还有点云缝，阳光呢有时候还能透下来一些，所以呢气温还能再往上走一走，最高气温是能达到28度左右。和昨天这个28.7度的最高气温相比的话相差不大。中午前后如果在户外时间长了而且有一定的活动量的话会感觉稍微有点热。除了气温的变化呢，今天午后到傍晚前后呢还要注意降雨的变化。因为今天受高空低温的影响呢，午后随着气温的升高啊，这个热力条件有所改善，西部和北部地区甚至呢城区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天气。城区呢这个局部的阵雨啊维持时间不太长，雨量也不太大，但是如果外出的话还是要带上雨具备用。今天晚上呢是一个多云转晴的天气，最低气温19度，大部分时间天气是比较舒适，早晨呢稍微凉一点，老人以及儿童呢要适当的添点衣服啊，是这样的。超峰， 嗯，好的，谢谢郭工的介绍，再见。 嗯，好，再见。 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超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稍后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城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28千赫，82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疫情降级的第一周，大城小院点燃了。 老婆，看什么呢？ 村长老金。 哎，老金呢？村支书，疫情期间出境当起了视频主播，人还挺帅的呢。 老金是80后，不容易。前些天我在公益平台上买的那红烧梨，就是他们村的老金的视频推广的。 哇哦！这老金又说啥了？ 周末你照样可以来看。 他们那里还有精品民宿，是一起一村。结对帮扶搞起来的，硬件和服务标准都是5星级的。 嘿呦，肯定成网红了吧？ 当然，老金说他们村去年底低收入户全都达到了脱低标准，深山小村也有生机了。哎，我说咱们别光看视频了，周末咱也去住住民宿，摘摘山果，做做贡献呗。 好啊，你安排，我听指挥。 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我们携手奔小康。 Thank you.